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FM 九七四就是喜欢听它。FM 九七四音乐更动心。 寂寞的夜晚需要些陪伴，打开了 radio 当作晚餐，无线电波里音乐好精彩，一扫我无趣日常的暗淡，耳朵里流动着即兴的花彩， DJ 策划说这是真正的 live，睡前的时间被音乐安排，宅家也不忘踩着 party 的节拍。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一起走过美丽广州。 FM 九七四， 北京 九七四 live show， 周末晚上十点。 周六晚上10:01，欢迎各位光临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今天晚上心情又很复杂的泽华。这个复杂的心情呢，可能跟大家一样，明明是周六，但是却很辛苦的工作一天。但是好在马上就迎来中秋假期了。我的复杂的点在于，今天请到的这个乐器呢，大家此时此刻如果看到我们直播画面的话，会发出一声惊呼：真漂亮嘿！然后你再听到它的音色，你也会感觉到真好听哎。但是两个小时要跟他聊，怎么聊，真难呐。所以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记得一定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看箜篌专场演出在974直播间当中是如何完成的。而且我们今天不只带来了一个箜篌，稍后大家看直播间画面当中也不止我们现在直播间当中的这三个箜篌。收看方式：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有关于箜篌的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发送上来，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专场。我们先请今天的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鲁鲁，是我们箜篌这件非常非常小众的非遗乐器的传承人。 然后在这个非常非常小众的乐器当中，他的名气已经是非常非常大的了。 不敢当，子华老师。 你弹箜篌多久了？ 哎呀，这个在我们中国有一个古诗叫孔雀东南飞， 是， 哎，就是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我恰好就是15岁这个年龄弹箜篌，我是87年生人，大家可以算一算。 我还以为我就压根就不要再接下去，没想到您自己还暴露了一下年纪。好， 对对对， 果然不一样，完全不在意年纪这回事儿。 对对对，是的。 15岁当时怎么接触到箜篌的？ 哎呀，我觉得其实冥冥之中，你可以说是我选择了箜篌，也有可能是箜篌选择了我。 你们学乐器的人很爱说这样的话，真的 有吗？ 有，大家都会说。 对，我是12岁呢，从河南老家考到中国音乐学院附中，然后当时是以古筝专业考进来，然后呢也是以第一名的古筝专业的成绩。那么那个时候进到学校之后，就特别想进乐队，民族乐队。然后当时就古筝全校6个年级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乐队， 竞争太激烈。 哎，对，所以我就在乐队里面弹了中阮。 哦， 哎，老师说，哎，这个孩子好像接触乐器还比较快哦， 挺灵。 哎，对，然后所以在我的箜篌的恩师，哎，他是一个美籍华人，他在2004年左右回到中国，然后他说不行，我必须要把这个乐器再在我们这样的一个中国最专业的院校里面的，就是从根儿上苗子上就开始培养的这些个人才里面选拔几个。 哦， 那么我作为全校的4个苗子之一，进入到了箜篌的这样的一个双专业的一种学习的状态当中。 请问一下，在这段凡尔赛的文字当中， 有吗？有吗？有吗？不好意思， 第一和前四 ，OK， 怎么选到的？它的标准是什么？ 我觉得就是说，首先可能大家觉得我接触乐器还比较快， 所以零是一定是第一要素。 对对对，再有一个其实是弹拨乐的基础 啊。 箜篌其实和古筝相对来说，从这个对于拨弦的乐器当中来说，它还是有一定的这样的一种乐器的这种相近的地方。 在你学习拨弦乐器之前，是完全不了解箜篌的吗？ 我完全不知道。然后我第一次见到箜篌是在我的古筝专业老师的琴房，我当时就第一次看到箜篌，我觉得哇，这个乐器好神奇， 好好看 啊。其实我有时候后期我学箜篌的时候，我很介意别人觉得箜篌特别像竖琴。 我刚开始就没说， 哎，你也这么认为，我是很介意的。但是其实我当时也这么觉得，我也觉得，但是它 而且大家会觉得像小版的竖琴， 哎，它似乎又有一些不同 啊。 然后你会发现，哎，竖琴不是单排弦吗？啊，但是我们的现代的箜篌是双排弦， 嗯， 然后同时的话，你会觉得，哎，似乎好像和古筝也有一点相似，因为古筝是一弦一码，然后箜篌呢也是。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两件乐器似乎冥冥之中好像会有一些关联啊，然后或许从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古筝专业啊，然后去学习箜篌会容易一些。 嗯， 哎，对。 好，我们今天除了请到了鲁杜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箜篌演奏之外，另外还有一位也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他会全程陪伴着我，让我心情没有那么紧张，去聊一聊跟箜篌有关系的东西。来，也跟大家打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我是作曲孟文豪。 您跟鲁杜老师是有经常的合作哈？ 对对对对，我们俩其实认识很早了，10年前正好他应该是在研究生的时候是吧，他正好到我录音棚去录音，是一个电视剧的，里面要有一个箜篌，开始熟悉箜篌。其实箜篌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因为有个就是我们学校有个文章上面就是孔雀东南飞里面有个就是十几学箜篌， 是， 所以但是呢我一直没见过，第一次见也就是在录音棚，后来我们就一直有联系，后来有几年不怎么联系，联系的少了，但是突然有一天在一个活动上我们又见了，哎，那个时候正式就我们开始合作，然后我们呢组了一个组合，叫梦之路， 梦之路， 它是鲁路， 嗯， 正好一个，但是我们是那个梦，中国梦的梦，就梦之路，就我觉得，挺好，也合作了很多作品， 也很有禅意， 对对对对，包括合作了很多箜篌作品什么的啊。 而且我们今天听到的音乐当中，除了会有演奏的部分，他们俩还有演唱的部分， 对对对，是的，是的， 这也是算是创新吧， 对对。 好，我们2个小时过程当中慢慢的跟大家来边演边聊哈，好像听到这里为止，今天变成这个分享专场了哈，不演了哈，我们这只是一个背景放到这边，完全不是的。今天第一首要跟大家分享的现场演的曲目是什么曲目？ 因为其实今天我来到我们的电台的时候，整个是遇到了一个欢庆中秋的这样的一个夜晚， 嗯， 所以特别堵，我从北边开车过来花了3小时啊，所以就是我觉得 也跟今天是工作日有关系， 对，是的。然后但是我觉得在过程当中呢，我觉得仰望天空， 哎， 然后看着我们的繁星，看着月亮，然后就是有一种我们中国人的浓浓的这样的一种东方的这种佳节的气息，其实是幸福的。然后看到这种街道的这种繁华，然后看到这样的一种月光，然后身边的亲人陪伴着，我觉得是最幸福的时刻。所以呢，我第一首作品然后要应个景儿，所以想送给大家我们的箜篌，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除了是箜篌非常著名的作品，也是我们中国民乐当中非常著名的一首作品，名字叫做《月儿高》，是一首中国非常传统的古典的音乐作品。 我们现在的这个背景乐其实也是鲁鲁自己弹奏箜篌然后演唱的外面的世界。 是的是的是的， 你要在外面工作的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每次到这样的团聚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特别是这两年没有办法跟家人在一起，这个时候我们通过音乐去寄相思是一件特别特别美妙的事情。 是的，就是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时期，可能我们相对来说对大家的这种出行都有一些要求，啊，但是我觉得能有我们这样的一个节目陪伴大家也是非常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 以下我们现场带来《月儿高》，有请鲁鲁。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演奏。 有请。 好，谢谢大家。 这是在九七四直播间当中我们现场弹奏的第一首作品。这首作品其实刚才也介绍过，它是非常非常著名的我国的民乐的代表作品《月儿高》。 对的。 然后我还稍微做了一下功课哈，据说是唐明皇做梦，梦的是夜游月宫。 是的，是的，是的。 然后才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作品出现。 对的，这首《月儿高》啊，它还有一个别名叫《霓裳羽衣舞》 啊， 哎，就是您说的这样的一个经过，所以在座的观众应该是享受是帝王一般的这样的一种。 对，大家说，哎，那都提到霓裳，那是不是跟这个杨贵妃也有关系？还真是有关系的哈。 对，是的，是的，是的。 这首作品好像当时这个唐明皇创作出来以后，就说让杨贵妃请到这个会弹箜篌的演奏家乐师。给他做伴奏。 是的，在唐代的时候，箜篌其实是我们中国古典音乐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有着一席之地的乐器。 嗯， 然后呢，当时非常著名的就是唐明皇经常出入梨园，然后呢，用击鼓的一种方式和我们的箜篌的演奏家，然后一块儿去合作、 哦、 啊，合奏。这样的一种场景都是有记录的， 所以他其实在那个时候是非常大气的磅礴的。 是的，是的，是的，箜篌在唐代发展到了鼎盛顶峰的一种状态。 在听听 FM 的聊天室的很多朋友说对箜篌乐器其实并不了解，它是有原因的。 是的，它其实我认为箜篌的整个在中国的传承体系是出了问题的。 嗯， 因为它一直就是久而久之是一直被宫廷所独享的一个乐器。 是以前弹奏箜篌的乐师只能在宫廷弹，是不是？ 对的，对的。就您可以理解，就是比如说古琴为什么当今发展这么好、嗯、是因为它是在文人的手当中啊去传承，整个的乐谱啊，然后呢这种文字记载都非常非常的体系化。 是。 那么古筝的话，它是在民间，哎，在这种民族的这种民间的这种艺人手中，然后有传播，所以形成了不同的流派。 嗯， 那么箜篌的话，它算是在这种宫廷的这些个乐师手上去传承，那一个一个朝代的这种更迭，您就可想而知了。 就像刚才您演奏完说的是，像《月儿高》这样的曲目，以前我们这种老百姓是根本听不到的。 是的，是的，是的，就是只能独家这个在皇宫去演奏，民间是不能弹的。 所以，当这些乐官们、他们到了一定的岁数，或者是他们已经离开人世的话，他们的技艺其实也就失传了。 是的，对，所以说箜篌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失传300年、 嗯、 那么在今天的话，有时候在我的一些个初认识的朋友当中，我去介绍自己的乐器的时候，然后甚至他们可能很多人不敢认识这俩字儿，不敢念出来。 嗯， 啊，我在早期的时候，我的 很怕显得没有文化。 哎，我的微信名旁边，然后是为这两个字标注上拼音的。箜篌， 哎，您有听过最离谱的念错的是念什么的吗？ 念箜竹 啊、哦， 然后我说我是弹箜篌的啊，我知道，就是那个抖的那个箜竹是吧？我是的，是的。 还有人说这个箜篌是不是吹奏的乐器？ 哎，可能跟他那个篌发音的那个、 哎、 那个位置有关系。 是，然后刚才我们在聊这段的时候，其实孟老师一直在频频点头哈。 嗯， 您有什么补充吗？ 因为这个乐器就在明末清初失传以后，好多人都不太清楚，所有人的记忆就是认识这两个字基本上都是因为孔雀东南飞。 嗯， 所以这个后来通过鲁鲁他们还有鲁鲁的老师发掘了这个乐器以后，其实对这个其实是一个贡献，因为这个在敦煌壁画呀，在很多那种寺庙的那个壁画上其实都有这个乐器， 特别是在敦煌壁画当中很常见。 对对 对, 对, 对, 对，后来失传以后，所以老百姓就就是见到的也少了，就几乎人听不到了。本来它是宫廷乐嘛，它在民间也很少， 对， 所以失传以后这就沉寂了很久。 这个特别遗憾的是，现在可能很多年轻的朋友在看到壁画当中的这个乐器的时候，就会下意识说那是竖琴。 对对对对对， 竖琴就会变到西方的那个乐器当中去了。 对对对，其实它跟竖琴还是有些渊源的。 嗯， 其实这个其实通过一带一路到了中国就变成箜篌，到了欧洲其实就是竖琴，只是演变的方式、演奏方式和这种音阶关系、音程关系不一样了，就是它成了两个体系，但它其实是同宗的。 嗯，我有看到一个说法还挺有趣的，说这个弹竖琴啊，它出来的音色感觉很像在水下发出的那个声音。 对对对对。 然后弹这个箜篌呢，它很像在这水面上。 对，它的音色就是有东方的气质，竖琴呢有欧洲的气质， 因为他的演奏方式不一样，他有按压，他有又有就是古筝，又有就是两种音色结合的一个，特别空灵，特别美。 是，而且其实这个箜篌的每一次的调弦呀，包括调音，都是很费事儿的一件事。 对，其实好多像这样的乐器调弦，中国民乐有的都很麻烦，特别像扬琴，它也是。很多的弦，每一个都去调。 对，大家看到我们现在鲁老师就已经化身成为这个调琴师。 对， 是刚才走音了吗？为什么在每一首曲目之后都要调吗？ 因为我想给大家准备下一首作品，所以就是我们可能这个不同的作品当中会有不同的调式。其实我们箜篌算是一个定音型的乐器，它不像二胡就两根弦，然后呢，就像钢琴琴键。它所有的琴键全部都给你摆好了，然后你只需要认识琴键。所以在这儿呢，就是向大家安利一下，其实类似于这种琴键已经全部给你定好了，琴弦已经全部给你定好了，琴弦这种乐器啊是非常好上手的，你只用记住那个音在哪儿就可以了。你如果是一个节奏感非常好的人，你去接触这个乐器是不难的。但是二胡它需要音准，小提琴它需要音准，就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因为我想再演奏一首作品的话，可能跟这首作品的调式不同，需要就调一下。 所以其实在弹奏这个箜篌的时候，不光是这个手指要灵活，耳朵也要非常的灵，是吗？ 相对来说 每一个演奏者都得会调琴， 但是有一些演奏者可以拿我们的这个定音器我们的这个苹果软件，这个安卓软件都有这样的定音器。 明白。 对， 好，那您继续调着，调好以后我们就可以带来下一首作品。 好的， 再度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随时提问关于你对这个箜篌好奇的点。今晚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在我国壁画当中出现最多的乐器。它的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有猜到这个乐器的名字吗？就是箜篌。今晚我们请到了著名箜篌演奏家，也是我国箜篌领军人物鲁路，带着他的音乐伙伴们共同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别开生面的箜篌演奏专场。欢迎鲁路和他的朋友们。聊天室的洛凡依晨说，哇哦，超级好听，一周六天工作疲劳的状态一下子感觉随着箜篌变得空灵清澈起来了。我们接下来的演出也准备好了，请问接下来这首曲目是 接下来这首作品的名字叫做香妃竹，它讲的其实更多的是我们的这种传说。在我们传说当中，这个有两个中国历史上也有两个非常著名的妃子然后呢就是她是这个江娥这样的妃子，然后呢他们因为就思念自己的这个先生，然后所以呢就是说在这个相思当中然后泪洒斑竹，这样的一种情感，然后呢让湘江都波涛汹涌了，是这样的。那么这首作品呢是我的老师也就是我们现代箜篌的艺术创始人崔君之教授然后他创作的一首原创的作品，也是我认为我接触箜篌这件乐器，我觉得是一种就是它是对我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人生的一种灯塔在我去学习箜篌之前，我一定要被它所吸引

听听 FM 新版上线啦，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各位好，我是泽华。今天晚上呢，我们非常非常难得也是荣幸的请到了箜篌演奏家鲁路来到974的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非常美妙的箜篌专场演出。欢迎大家除了通过广播进行收听之外，今天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一定要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看一下这个箜篌的样子，以及看一下鲁路在弹奏箜篌时的那样的一个神态。三种方式都可以看到啊，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大家在这三个平台上有任何对于箜篌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上来。我们的表演接下来继续开始。今晚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在我国壁画当中出现最多的乐器，它的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有猜到这个乐器的名字吗？就是箜篌。今晚我们请到了著名箜篌演奏家，也是我国箜篌领军人物鲁路，带着他的音乐伙伴们共同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别开生面的箜篌演奏专场。欢迎鲁路和他的朋友们。刚才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把这首《香妃竹》完整的听完，我知道大家都情绪很大，没关系，骂我就好了。这首《香妃竹》很多人说这个具体的名字怎么写 啊？湘江的湘， 嗯， 妃子的妃，竹子的竹， 香妃竹、刚才也说到 它有竹子的气节在里边。 对，这是一首原创曲目。 对，这是我的恩师崔军之教授的原创作品，也是我人生最喜欢就被箜篌吸引的第一首作品。 嗯 嗯，就是、 在箜篌的作品当中原创曲目不多吧？ 也近些年也一直不断的有优秀的作曲家在给箜篌创作作品，比如说像孟文豪老师这样的作曲家。 是 啊、但是还是很缺的。 孟老师给箜篌做这个创作的话会格外有难度吗？ 对对对，因为你创作一个新的乐器的话，你要了解它的手法，就你要很深入了解它的演奏手法，你才能创作出一它的作品。如果你光是一个主旋律肯定不行，你有两个手，它的音域宽度它在哪个音区的声音最好听，就是你都得了解，你才能创作这样一个东西。嗯， 这样它才是一个全面的了解。 对对 对, 对， 不然只是空的想法的话，实践出来也许并不是那么想象的。 对 对, 对，就是自己想象中的很好听，但是演奏的时候它比如说左右手的配合，和声的就是这种搭配都很重要。有的写得很好但是它没法演奏，很多很多作曲我们也碰到过，就是包括写的其他的，它就是很好很好听，但是它没法演奏，它的音区啊，它这种演奏的时候的那种手指的那种，他不太这个就是不太了解乐器， 嗯， 他就很别， 是 就别的，比如说他反关节的这些东西，就是你都要考虑进去。所以创作一个因为这个乐器好多年，就是好多人都不是太了解，所以创作这样一个作，其实箜篌的乐器是很难的。 所以这样听起来的话，孟老师也会弹箜篌了？ 不行不行，我就是这个箜篌啊，真的是它跟所有的看似相似但其实都不一样。 啊，他包括好多弹古筝的、弹古琴的、弹拨乐的，他虽然也能弹，但其实真正让他们去演奏一个箜篌乐器的话，其实也是很难的，也需要长时间的去练。 嗯， 啊，它因为完全是两个概念。嗯， 好，我们今天在曲目单当中，其实有不少是我们的原创作品的。刚才听到只是第一首《香妃竹》，然后在听听 FM 的这个音乐创作人何小何说，哇，可以有幸能够听到箜篌演奏的974的片头曲吗？可以吗？我以后可以邀请这个鲁都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箜篌版本的主题曲吗？ 我觉得完全没有问题。 FM 974， 哒哒哒哒滴答，是这个吗？ 哎，这就是974北京音乐广播的主题曲。你可以一边弹奏一边。 哒哒滴答，是这个吗？ 对啊，是啊。 我觉得没有问题，一会儿等调试对了的时候没有问题。 好。 哒哒滴答，哒哒哒哒滴答，是这个意思吧？ 对，是这个。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但我邀约的是您给我弹奏一个这个九七四 Live Show 这个节目的主题曲。 这个主题曲回来您播一下给我。其实我应该是咱们的粉丝，因为我开车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喜欢听咱们的。 不，您可以原创。好 啊，原创啊，没问题没问题。 我们希望未来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的。 好嘞好嘞。 然后再看聊天室的生如一下花说，音乐家真的是很优雅，我很喜欢古风音乐家。 哎呀，太好了，文化自信就从这儿来的。 对，是的。 还有说这个一曲圈粉香妃竹这个名字跟曲目一样好棒，而且非常的雅致。大家对于箜篌的这个好奇点和好感度是我意料之外的，非常非常的高。哎， 哇，太开心了，太开心了。 这两年是不是也是越来越多的朋友对箜篌这个乐器格外的感兴趣？ 是的，我们这些年在去推广和传承箜篌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唯一遇到的难度和困难是你知不知道它。我认为当你知道它之后，你不可能爱不上它。就是说所有的人对它的反应就是，哇，好好听，哇，好美，哇，仙女的乐器。 对， 然后再有一听声音，治愈系。 哎， 这三个字我觉得是箜篌的特点。 以下我们继续带给大家这样的又美又悠长的一部作品，名字也很美，叫做《露》。 是的， 嗯，继续有请鲁露。记得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有请。 谢谢大家。 我们绝对不是放的这个录音室版啊，各位，今天我们非常难得带来箜篌专场演出，所以强烈建议各位就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享受这样的美妙的声音之旅，然后也享受一下鲁鲁在弹拨这个箜篌的时候的那样的享受的一个表情。你全程是闭着眼睛哎，我发现 有吗？ 有。 我们箜篌虽然弦很多，但是其实所有的右手全是盲弹，我认为就是他所有的定位的时候可能看一眼，剩下基本上都可以盲弹的状态。 盲弹会出错吗？ 其实是手指对琴弦的定位已经就是了如指掌， 达到肌肉记忆那种、 就是、对，我认为我大二指之间，如果你现在说你找一个三度，我就立马给你比出来一个非常准确的在箜篌当中的三度。 哇哦！ 啊，然后二度、四度，所以手指之间就是一种非常敏锐的一种尺寸了。有时候我的这个琴呀、啊，就是那个琴码之间稍微摆得宽一点，我就知道肯定琴码出了问题。我回头一看，果然琴码跑偏了，我就再给它调回来。所以就对尺寸很灵敏。 那左手呢？ 左手，因为我们的弹箜篌的人的这个脸是在左边的嘛， 嗯 啊，所以就是左手会关注一下，但更多的时候，我觉得基本上其实琴弦和手指之间的这种关系是都是了然于胸的。 所以其实每一次您在弹拨这个箜篌的时候，自己也是非常享受和放空的。 对，我觉得箜篌，因为我弹过很多的中国的弹拨乐， 嗯 啊，然后所以我觉得箜篌的这个声音其实和我们的这种演奏方式是有关系。大家都知道琵琶用一夹，古筝也用一夹，但箜篌的话我们是不带任何的一夹，直接就是手指的肉度去拨弦、嗯、那么尤其在开音会之前就是老茧一层一层的长，然后一层一层的退，但是从声音上来说，带给大家的话来说，相对来说是很柔和啊，然后温婉，然后直抵人的内心深处的一种声音，让人觉得很温和。 这个还真是有一个背后的故事的啊，因为今天我们在准备之前呢，就有学生哈在帮着去这个调琴， 对， 然后他就说最近就因为练的太多、 啊， 手都已经是起水泡的那种。 对，是的是的， 所以每次弹它是疼的是吧？ 对，所以就是为了不让起水泡，保持训练的状态，你才可以不起水泡。所以就说学生如果是偷懒的话，我们就知道哎，你怎么起水泡了。 嗯 啊，如果你这一阵子一直在保持一个几个小时以上的练习的话，那你应该手上是老茧。 哦、啊、感觉我说了不该说的话。 但是当然也有一些就是孩子呀，他这个老茧退掉了、他可能又重新的起了水泡，是这样的一种过程。 啊、您圆的好。请问为什么换琴了？这两台琴有什么差别？ 刚才其实大家听到我们那个第一首《月儿高》，以及《香妃竹》，我们是一个基础定调，是五声音阶定调。大家都知道中国音乐它的美，然后它的东方之美是在于五声音阶。但是箜篌这件乐器它和古筝可能不太一样，就是它有四七级音，它有发和西的。所以说我们箜篌可以说西洋的作品我也可以演奏，然后中国的作品我也可以演奏、 嗯、 那么刚才的这个作品的话，我基本上是把我们的所有的琴弦把四七级音都给调掉了。 哦， 哎，所以说你多跟琴弦进行刮奏的时候，你一听那个感觉就特别纯中国的状态。 是， 哎，是这样的。 所以如果不调琴的话，就没有办法现场调那么多的琴弦。 哎，对，是的是的是的， 主要是因为调琴的问题。 对，刚才就是刚才推进来的这台琴，就是我们又把四七级音又给它调出来了。 嗯， 哎， 那我就再说一个这个幕后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大家肯定会更加的感兴趣。就是第一台我们弹的这个琴是这三台琴当中最贵的呢。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它贵是体现在哪？就是外观上还是？ 从外观上没有太多的区别，当然从木材的这种选择上，级别的选择上，其实箜篌很多人说，哎，你们箜篌需要很名贵的木材吗？ 看起来就是这样的呀。 哎，对，我们箜篌其实更多的从它的发音的这个乐器的这个桐木，它是用桐木的这个泡桐的这个级别，然后来去定这个乐器的这样的一个高低中这样的一个档次的之分，然后再有是用漆艺，然后来去定它的这样的一种高端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说您现在看到这台箜篌，我们的高端箜篌都有名字，这台箜篌的名字叫做凤之凰。 凤之凰， 凤之凰，对， 它这个头顶还真的是凤凰的那个样子。 是的，是的，是的。我们这个箜篌就是大漆的工艺、啊，非常非常的，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雕刻也好，或者它的这样的一种细节的这种纹饰也好，都是很讲究的。 那请问琴弦的音色会有差别吗？ 琴弦的音色更多的话，就是说我们的这种 A 级琴弦啊，它制作起来的话，相对来说就更精致一些。它的丝啊，用的也是不太一样的，更高端的一点的丝，就是尼龙缠钢丝，啊。 它就弹起来声音也会有些许的差别， 有些许的差别。其实我觉得对于专业的耳朵来说，差别还是蛮大的。 嗯， 就尤其是我认为箜篌的演奏者和琴弦音箱之间的这个距离是最近的，我的耳朵基本上就完全贴在音箱上。 嗯， 所以好的乐器带给我个人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是非常非常不同的。 嗯，如果刚才有朋友说，哎，我觉得刚才第一个琴带给我的感觉更加的不一样，更好听的话，那说明您的耳朵比较厉害 啊。真的是这样的，真的是这样的。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带给大家作品。这首作品叫做 冬天。它是这个老罗先生啊，老罗先生是一位德国人，但是酷爱中国音乐。 龚琳娜的先生 曾经写过非常著名的忐忑。所以说这首作品的话，我们是一个箜篌三重奏，演奏形式上也让大家体会一种不同的这种箜篌声部之间的这样的一种交织。 我的天，三台琴同时演奏的时间到了，各位赶紧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来，我们也请演员就位。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接下来我们就先把这首曲目呈现给各位，然后再详细的介绍这首作品。作品的名字叫做冬天。好，我们继续有请三位演奏家。 可不可以不要停，不想听到我自己的声音，想继续的听下去，太好听了，而且跟我想象当中不一样，我以为重奏的话会波澜起伏， 对对对， 谁知道是更加静谧的， 对，有一种湿漉漉的感觉， 哎， 在一种山洞当中 这样的，因为如果它要是一个波澜起伏或更大的话，大家会觉得好像更是理所应当的这样的一个重奏的体现， 对， 反而是这样的很收的很内敛的这样的一个静的表达的话，它其实是不是更加考验演奏者， 是的，因为在里边其实我觉得在中国中国的音乐当中更多的是一种意韵的保持， 嗯， 啊，在这种意韵当中你没有音的时候你如何拿你的情绪和你的意念来去拖住音乐， 是 这个是特别难的。 来，孟老师作为我们现场的唯一的另外一位观众， 是的， 您的感受怎么样 啊？就是我也是第一次听这首作品啊，我觉得老罗他从一个西方人对东方人的那种感觉，其实他是有他另外一种眼光啊，他是像我们是身在其中，也就是说他是从外面来看，就像他的忐忑一样，其实他用了很多中国古代的就是锣鼓经， 嗯， 的忒，就是他用了好多锣鼓经的东西，就他，但其实像我们来说，就是他，因为听的太多了，他不会太去，但在国外的人，包括你像雅尼来中国，开演唱会的时候，他的那首《夜莺》，他就用了一个五声调式，就特别美， 嗯 啊，就是在他在故宫演，就是在太庙， 他换一个视角就会打破我们原有的那种方式。 对对，他一直是一个五声音阶，哎，他不停的反复，所以他有从西方的视角看东方，他写出来的东西啊，他会突然会。 时间的关系，不好意思，我们还是先打断一下，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974 Live Show。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请听歌曲《百年再起航》。 是一名民航机长，我爱北京，万米高空的清澈与斑斓令我沉醉，起飞和降落更让我心动。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平静的讲述，热烈的讨论，带我经历奇妙的声音旅程。北京新闻广播调频 94.5 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以上为广告时间。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FM 974就是喜欢听它。FM 974音乐让人动心。 您正在收听的是974 Live Show。 今晚在直播间当中，我们请到了在我国壁画当中出现最多的乐器。它的音域宽广，音色柔美清澈，表现力强。有猜到这个乐器的名字吗？就是箜篌。今晚我们请到了著名箜篌演奏家，也是我国箜篌领军人物鲁路，带着他的音乐伙伴们共同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别开生面的箜篌演奏专场。欢迎鲁路和他的朋友们。 时间过去很快，转眼来到了11:02，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 在听听 FM 当中的毛毛婷婷这位朋友说，时间啊过得慢点儿吧，真的也说出了我的感受。今天感觉一个小时过去的很快，转眼我们就来到了后一小时，然后大家也看到这个直播间当中又出现了一位嘉宾。而且我也发现这个民乐演奏者们，不光这个乐器本身漂亮，演得漂亮，你们长得也这么漂亮，你让我们普通人还怎么活呢？留一条生路好不好？来，我们请这个接下来新出场的这位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中央民族乐团的笛箫演奏员，我叫马云。 马云，然后刚才出场的时候有朋友说，哎，这是不是笛子出来了？您今天带来的乐器是？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乐器呢叫做箫。这件箫呢也是我国传统的吹奏乐器。 是。 我简单的来介绍一下这件乐器吧。要说到我们这个箫的历史呢，其实也是要提到我们的笛子。我们最早的笛箫是不分家的，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这个笛子呢是我国古老的这个吹奏乐器，距今也已经有8700多年的历史了。这个最早的古笛呢，是这个用这个鹰的这个骨头制作而成的，是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乐器的发展，到了大概在汉代的时期，汉代以前我们笛子和箫呢其实是不分开的，都是竖吹，因为当时不像现在，我们笛子有笛膜，声音是不一样的，音色不一样。当时我们竖吹的都叫做笛，当时的箫呢，其实是指的我们现代的排箫，就是可能我们后期在这个宫廷音乐上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排箫，在过去叫做箫。到了大概是唐代以后呢，我们笛子慢慢慢慢发展为横吹，也后面加入了一些笛膜，所以我们笛子的这个音色呢也是非常明亮的。然后 后面竖吹的这个延续的这个吹法的这个乐器呢，还是就叫做箫。然后再往后面发展呢，我们这个之前叫做箫的这个，我们有了它的名字叫做排箫。所以实际上我们现在竹制的，现在我们发展过来的这个竹制的箫的乐器呢，大概是有两三千年的历史。 嗯， 包括现在近些年我们发展的这个，尤其专业院校用到的这些八孔箫，这就是专业演奏箫，音域啊，包括半音这些都可以演奏的。还有一些地方的，比如说秦箫合奏的秦箫，这个叫做洞箫，还有一些南箫，其他等等等等。 嗯，哎，马云很不服输哎。在这个箜篌旁边生怕自己的气场弱下来，然后上来也跟大家说我们的历史也很悠久，也有这两三千年这样的一个历史的。其实箜篌的历史也是可以追溯到两千年以前的是吧？ 对，在我跟鲁鲁那一年，我们三个人一行去箜篌之旅，到了新疆，他就是在新疆且末那儿，就是出土了就两个就是这种箜篌，很古老，也是几千年前的。 对，是的，就是在我硕士毕业最重要最疯狂的一个举动，就是走了一个箜篌的丝路寻根之旅。 对对对， 就是寻那个2700年前的这样的一个木树箜篌，也就是从扎滚鲁克墓地挖掘的这样的一个箜篌。 嗯， 迄今可以看到的实物有2700年。 也长这个样子吗？ 完全不同， 不一样，小，就它就几根弦。 只有几根弦。 对对对， 然后您刚才那个笔的那个小的程度是真的很小。 就这么大，就差不多这么大啊。 对，就是特别有幸是孟老师陪着我去的。 对 啊， 这个大小就很像现在儿童竖琴的大小了。 其实 它还小， 应该是拿在手里这么演奏的。 对、 哦、 是胡杨木做的。 胡杨木做的。 那请问今天为什么请到箫跟这个箜篌一块来合奏呢？ 其实我们的听众们可能都听出来，箜篌的声音呢，我觉得它不是非常锐气的。我认为古筝的声音是很锐气的，很明亮的。箜篌的声音其实是很相对来说内在一些，然后温婉一些。我觉得箫，如果是古筝和，我觉得和笛的感觉性格上比较像。那箜篌和箫的，我觉得性格上相对来说更匹配一些。 对， 啊，更内在一些，内敛一些， 更柔和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这首曲目呢，名字大家非常的熟悉，但是旋律可能不熟悉。 是的，是的，来自我们这个宋代的一幅名画，叫做《清明上河图》。那么这个刘维光老师这首作品，然后也是多次获得国际的大奖。啊，那这首作品的话，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清明上河图》。 是， 哎，我们看到那样的一种宋代的那种繁华啊，你可以很具象，你也可以很抽象。然后在我心中的《清明上河图》这首作品带给我的是一个朝代的这样的一种沉浮，就是最辉煌的时候和它落幕的时候，它像一个卷轴徐徐展开的这样的一种状态。请大家欣赏。 那你这样讲完以后，我还挺期待你会把你的感受怎么样的演绎出来的。 是的，是的。 好，我们接下来所欣赏的是来自于鲁鲁跟马云现场为大家带来的《清明上河图》。继续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有请。 我觉得我们应该起立鼓掌了。 谢谢。 刚才我们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清明上河图》，然后是箜篌演奏家鲁璐以及我们的洞箫演奏家马云在直播间当中给大家带来的，太美妙了。 谢谢，谢谢泽华老师。 在看我们视频直播的所有的朋友都是在发出这样一样的感慨，然后很多人也是在说自己第一次听到箜篌这个乐器，就看到这么精彩的一个现场表演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一件事情。 很有幸能够成为大家的第一次啊。 哎，这首作品很难吧？ 这首作品我觉得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非常难。我跟马云其实我们两个是大学的闺蜜、 哦、 然后一起成长这么多年，包括我觉得就是我们之间的这种有着共同的一种对民乐的这种理想和追求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在去演奏的过程当中，在气息之间都透露着默契。 哎，请问你们上学的时候就会进行这样的合作吗？ 当然，那即使只要是重奏的机会的话，我们都会去尝试笛箫和箜篌之间的这样的一种尝试啊。他当时给过我一盘碟，他说鲁璐你看这些个作品都是非常非常合适我们之间合作的，然后我们回来把它然后都练一练啊、那个、 刚才我们听到的肯定是非常有默契，带给大家很美妙的感受。那如果没有默契的话，那刚才这首作品会完全不一样是吗？ 其实我觉得民乐的演奏者在一起的话，气息那个范儿，那个呼吸的那个位置是我们找齐的关键啊，气息要在一起，所以这个气息你得了解对方的气息，对方也得了解你啊，还是要经过很多次的一种磨合。对， 难得出场一次，多跟我们分享分享。 我们从虽然是大学闺蜜、大学同学、大学舍友，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说很刻意的去排练一些作品。就像鲁璐老师刚才说的，这个、气息，也就是其实就是说音乐层面、音乐灵魂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在音乐精神方面其实是比较有默契的。 嗯， 这样其实就节约了很多的我们排练的时间。 嗯， 比如说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忙，但是一说演什么东西拿过来，我们真的就是感觉两个人的呼吸一进入这个音乐，我们的呼吸就在一起，然后感觉这音乐顺下来就比较舒服，就不是说花很多的时间我们要去排练或者怎样。所以这个我觉得懂音乐的人，或者大家今天这个通过第一次对我们箜篌包括我们民乐这个了解，我觉得以后可能对音乐会更敏感，更能接受，更能喜爱。 是的， 而且从精神上，从我觉得文化传承各个方面更有深度和专业性的可以认识到我们这些乐器。 我这样的素人投去了非常羡慕的眼光。 是的是的，嗯，但是他这种默契也要在就是他们的技术已经到了一种就是随心所欲的时候，他才能有这种你如果没有到这个层次，两个人肯定是到不了一起，说明 两个人也可能一起跑掉。 在一个层面他才能默契，就如果不在一个层面的话你很难默契。 是 啊，还在考虑手上怎么去演奏，考虑背谱，考虑这些的时候，他是不可能两个人那么默契。 嗯， 就是默契到了，就是就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知道你是什么样子。而且中国的民乐他有好多就是随意性， 嗯， 就是他好多谱子上有一个就散板，他有的每他其实就是跟呼吸有关系，他可以慢一些，可以快一些，每次演奏可能会不太一样。 哦，这是可以相对自由发挥一点的部分。 啊，对对对，特别是像这种两个人的，他可以比如说我这个地方我可以比较一个呼吸我可以停长一点，但是我今天我就可以停短一些。 哦， 啊，这个我觉得中国的民乐的神就在这个地方。 是 啊，因为我就是欧美，当时我们在大学的时候有个欧洲的人过来学民乐，他就是完全是那种欧美的理论，他就是有固定的节奏的，他比如说一个当当当滴答当，他这样，但是你听从他的感觉里说 1 2 1 2 3 4当当当滴答当，他也有其实同样的一个旋律到在我们演奏出来的也是这个节奏，但是完全是两种气质。 对对，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您刚才这个形容的非常的到位。 对对对， 一下子就感受到了。 对对对对，他像我们中国就是一种神，而国外呢他喜欢讲究节奏和声结构， 嗯， 他比较准，但是中国的那种东西它是一种只能意会，对，就不能就是就像中国话一样。 嗯 啊，他也许就是一个纸上就画了几个东西，但你让你 感觉很深远。 对， 它中欧洲啊，这国外的油画，它就比较写实的更多一些。中国是意境的东西多一些，明月也是。 就像前面说到，像老罗，他即便是在中国对中国文化了解那么多的情况之下， 对对对， 他再去创作的话，角度还是不一样， 还是不一样啊，完全不一样。 哎。我们请问一下啊，现在大家知道这个民乐进行融合做演出的尝试越来越多了，未来你们有没有可能就带来这样的一个专场演出，一个箜篌加一个洞箫作为这样的一个专场分享？我觉得这是件特别酷的事情。 对对对，特别好。嗯， 我觉得今天泽华老师给我们出了一个课题。 嗯 啊，我觉得这个课题其实就是一个不同的视角的课题，因为就是有时候我们容易陷在一个专业里边，然后想不到另外一个视角的感受。 嗯， 然后其实可能今天对于所有的听众来说，大家可能只是没有，我们没有办法那么快速的进行互动和交流，可能大家对于我们有很，对于箜篌的推广有很多好的这种主意啊，对于我们这种民乐的新形式的新样态的一种展示，都会有一种很好的这种建议。就像泽华老师说，我们如果做一个纯箜篌和箫的这样的一个专场，哎，那我想就是大家就专门去体会这两件乐器的这种声场， 对对对， 声音的这样的一种结合，我觉得会很有意思。我觉得泽华老师，今天我们是不是可以拜托孟老师将来给我和马云写这样一个专场，我们作曲家在。 你知道上节目说这样的话最好，他会留下证据。 是的， 他说的没问题。 孟老师拜托了，太好了，太好了。 哎，对对对， 我们演完一曲就完了吗？还会有合作吗？今天？ 今天的话，基本上就是这首作品先献给大家，然后是最经典的这样一首作品。 哎呦，有点不过瘾哎。 所以就是要留有一点遗憾，我们才能再次来到泽华老师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里边。嗯， 好，所以安扣曲不太可能了哈。 哎，好的，我们下一期。 那这样，不如马云来的话，你给我们来一段洞箫的一段音乐好不好？ 对，这个我觉得可以独奏一下。 对，稍微独奏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 好啊。 嗯， 好， 对对， 来几句，我们再感受一下。 随便吹了几句啊，我主要是为什么我想即兴吹几句呢？因为我觉得刚才我们大家都在欣赏我们的这些名曲代表作品，然后呢我们其实我们的民乐还有像孟老师刚才说的有很大一部分的其实魅力，就像我希望通过我随便即兴吹的几句音乐能让大家有一个联想的一个画面，不过大家通过看这个古装的电视剧啊，或者是这个我们这个乐器呢，其实它都是代表着人的一种感情，它其实想表达的是人的这个感情情感。比如说我在我有情绪的时候，可能用语言表达不出来，我就站在山头上，我即兴吹几句，表达我此时此刻的一个心情。这在过去这些文人雅乐当中，其实乐器就是在表达情感的。 是的， 所以很多一部分包括现在成人的这些学习，其实它 并不是说一定要在舞台上像我们一样去在专业的领域去表达，它更多的是一种是自己精神和感情方面的一些寄托。所以呢，我觉得大家这个也不要通过我们今天的这些节目觉得这个啊，对大家有一定的距离，太专业了，或者太这个格式啦，这个作曲啊什么的。其实我们这些音乐跟大家每个人都是距离是非常近的，就是我们想接触它，可以它时刻都在我们身边，我们可以作为像我们的这个说话一样，在我们的身边，大家都可以试着去学习，去接触它。 说得太好了， 谢谢。 你是不是洞箫推广大使？ 真的没有，我就是真的是很即兴吹的。然后在这个大师面前，我这个即兴就属于瞎吹。 不光吹得好，而且讲得非常好。 对。 哎，谢谢。 他吹的那时候感觉，我这个在中秋之夜，那种感觉，一个人很孤独的在竹林旁啊、小溪旁，一下子身临其境。这个一定要是在月夜，我觉得跟中秋节正好在一轮。满月的时候，哎，听着一个洞箫，我觉得那是很非常好的。 所以我今天我就是选择即兴吹几句，我就是想，也是想让大家朋友们这么多爱好者们知道，其实音乐我们可以跳开这个所谓的你吹的对还是错，因为很多的一些半业余的这些这个半专家式的这些爱好者呢，很容易去讨论你这个对还是错，风格流派。其实我们单纯作为爱好者，作为情感的表达来讲，我们真的喜欢它，我们从内心哪怕即兴去吹，我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我觉得音乐就是对的，就是这样的。 特别好，谢谢刚才为我们讲述和演奏的，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特别请来的洞箫演奏家马云，谢谢，辛苦了， 谢谢， 我们期待下次相遇。 好，谢谢各位老师。 这里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W 秀，也是二休息，稍后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内容呈现给各位。偷偷的预告一下哈，最后半个小时同样非常有惊喜，所以马上回来。 爱北京，唱起来！第二届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 大家好，我是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优秀歌曲推荐人郭伟。 大家好，我是佳佳。 今天呢，我们向您推荐《北京，我爱你》。北京，北京作为生我养我的城市，我在北京出生，在北京长大，我对我的家乡有深厚的感情。 我是2009年来到北京，北京是我实现梦想的地方，我也很爱这个我新的家乡。这首歌的作曲人张大力说， 北京应该算我第二故乡，40多年在北京给我的感觉，我是见证了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发生的巨大的变化。北京太需要一首北京人自己的歌，也太需要像当年北京颂歌那样叫做响，穿得开，有温度，有力度，有高度的这样一首艺术歌曲的作品。 北京，我爱你，北京 是由宋晓明作词，张大力作曲，阿鲁阿卓演唱。希望北京越来越好，也希望大家喜欢这首《北京，我爱你》。北京， 掠过人海的涌动，城市的牵引，多少的人在这里追梦圆梦，走进新时代的憧憬，美好的前程。 新版上线了， 音乐、健康、教育、互动、聊天室，时时有我相伴。小说、相声、曲艺，各大榜单，个个不简单。听书、历史、评书，个性推荐，只为你喜欢。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大家好，我是佳佳，知道吗？我要提醒打卡归水河了，感受生态环保，践行文明礼让。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帅，我这儿更精彩，我将会走进冬奥市区广场，体验冰雪运动，乘坐京张高铁。 哎，要我说啊，你们都很酷，最后还得在延庆冬奥馆廊领略环保黑科技呢吧？ 你怎么知道？ 我们就是文明冰探员。 9月22日，跟我们一起加入首都文明办主办的“蔚蓝北京，绿色出行，助力冬奥”线上推广活动。 以上为广告时间。 您正在收听的是九七四 Live Show。 欢迎回来，11点30分，这里依旧是正在音视频同步直播的974 Live Show。各位好，我是泽华，我跟大家今天的心情一样，是很不希望中间会有被打断的时候，但是没有办法，也正是这样打断，我们才会更加珍惜每一次回来，再感受到的这样的静谧也好，这样的美丽纯粹的时光也罢。还剩下最后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了，我们又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感受。接下来大家看到的这个箜篌好像跟刚才看到的箜篌相比个头都更小了，那有些人可能会好奇说，这是不是就儿童使用的或初学者刚使用的箜篌呢？ 啊，这台箜篌是我们中国真正的古代啊竖箜篌。那么这个箜篌来说，可以说它盛极一时，无论是在汉代来说还是在唐代来说，我们这个箜篌都是整个箜篌形制当中的一个主流。今天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啊，箜篌在古代一共有三种形制。第一种叫卧箜篌。 卧箜篌就是卧倒的那个 横弹，有点像当今的古琴、古筝，您可以这么理解。然后竖箜篌的话，它是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像有点像一个弓箭的这样的一种形制。 是。 还有一个就是叫凤首箜篌。那么一共就这三种箜篌形制当中，竖箜篌算是三种箜篌形制当中最核心的一个形制。也是被宫廷采用的音乐当中采用最多的一个形式。而且整个这个竖箜篌的这种普及度在宫廷当中，在汉代的时候、唐代的时候都是非常高的。尤其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乐师李平，他就是唐代非常一个特别有名的一个乐官，演奏箜篌已经到达一种出神入化的一种，这样的一种状态。所以有李平《箜篌引》这首诗歌流传了下来。 我们好像通常看到这个乐器的小版，就会觉得它的声音是不是变得更清亮一点？ 对，会有 会 音色不太一样， 是吧？ 对。 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带来这首作品，就叫做《箜篌引》。 是的，这首作品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就坐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个直播间的孟宏豪老师的作品。这首作品最初的时候写的时候是一首歌曲作品。 对。 然后，但是歌曲作品的同时，我们是在所有的伴奏的音乐里边采用的是箜篌的这样的一个配乐，然后伴奏的一种编曲形式。那么后期的话，因为这首作品写得太好了，然后我呢就想把这首作品能不能变成箜篌的一种独奏的一种作品状态，所以简单的给大家演奏一下呢我们的古代箜篌。 好，我们接下来先感受一番。 这是我们现场给大家带来的《箜篌引》当中的一小段。 对， 这首作品网上其实是可以听得到的，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 网上 的 它是有演唱版本的， 演唱版。 是的， 对对对 对。所以这首歌它原本是当做一首歌曲推出的，是吗？ 对，是的。当时就是《箜篌引》嘛，就是这古代这有这首诗， 嗯， 李平《箜篌引》，所以我们就依着这种感觉写了一首，先是写了一首歌，后来才就改编成了乐器啊。 我们今天也是非常难得把这个孟老师请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分享这首歌。你当时是您当时怎么去构想呢？因为它其实很大的一个题。 对对对对，其实就是因为我跟鲁鲁配就是合作了那么多 啊， 我觉得我们俩应该演唱一首这样的，因为你演奏乐器和演唱，它就是听众更容易接受演唱，哎，但是用箜篌来伴奏，我们自己来演唱，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推广的话，可以更加容易一些， 而且大家也会觉得，哎，那个伴奏的声音是什么乐器， 特别好听，对对对对对， 反而会更加感兴趣。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其实您也是唱歌的， 不是唱歌，其实我是作曲的，但是呢，我们俩其实都不是唱歌，但是因为喜欢，哎，就有这样一个思路，我们就演唱了。其实我们演唱后来现在加起来已经很多歌了啊。最近呢，我们又写了一首很大的歌叫《黄河》啊，过段时间马上要拍摄 MV 啊，开始制作啊，到时候我第一时间做完我发给您啊。 好耶， 好， 下回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真的唱给大家， 对对， 好好， 没问题， 连演带唱， 对对对对。 我们今天这次可能会比较仓促， 对对对， 但也正好吊吊大家的胃口。 嗯， 箜篌引。之后在后半个小时当中，我们除了可以看到这样的小的古代的箜篌，我们真的也还可以听到我们今天美妙的歌声，是不是？ 是的，是的，是的。 有人要唱了哈， 有人要唱了。是哪个人要唱了？ 谁呢？ 是鲁鲁唱，鲁鲁唱。 哎，你本身是会唱歌的。 哎，我觉得我的嗓音稍微有一点点这个有点低的这样的一种女中音的这样的一种声音。 对对对 对， 其实我觉得我是我的我能我敢唱或者我能唱是被孟老师发掘的。 是的，是的。 他说你要唱，他说你不仅要唱，而且你可以唱得很好听 哦。 然后他说你唱歌是很有特色的。 孟老师没发掘之前，您是不在大家面前唱歌的。 他唱得很少。 对，唱得很少，我只是觉得准而已。 嗯， 然后但不认为自己有特色。然后孟老师说，哎，你这个声音其实在这个女生里边还是很少见的。 是的， 挺个性的。 对的， 嗯，后来我给他设计了一些唱腔啊，那种感觉的，就我一定要自成一派啊。对， 您当时怎么发现，是让他唱了两句还是就听他说话？ 对，就录音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哎，他有的时候我们经常录音嘛， 嗯， 唱两句，哎，我觉得这个他的低音特别好， 嗯， 啊，比一般女生要低，可能跟他就是这种身材有关系，就是女中音的话，她的脖子会比别人长一些，哎，她音就特别低，是。 大家现在可以拿镜子啊，女生朋友拿镜子比对一下， 对， 看自己脖子的长短，决定自己是不是这个女中低音。 对对对，你像俄罗斯就特别的女中低音， 嗯， 中国会少一些，因为你看俄罗斯它个子高，脖子长，它的声带的宽度会长，其实跟琴弦是一样的，低音你看又细又长的话，就叮的很点。低下的又长又粗的话，咚一下子就是有这种关系。 那男生不一样是吗？ 男生也是这样的，男高音脖子一般比较短一些，男中音，男低音也都是，就是脖子特别长，个子特别高的， 好的， 比较多一些。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听到现场边弹边唱的部分了。 好的，那今天的话，我觉得就为大家带来一首弹唱的作品。 哇哦！ 这首作品呢是。我个人也很喜欢很古风的这样的一首作品， 嗯， 也和我们河南很有渊源啊。然后在河南的洛阳古都有一个伽蓝寺， 嗯 啊，他讲的就是一个削发为尼的一个僧人吧。然后呢他呢是因为等自己的将军没有等回来啊，所以最后削发为尼了。这是这个方文山作词啊，周杰伦的一首非常著名的《烟花易冷》。 嗯， 那这个用古代箜篌，我相信刚才大家听到古代箜篌的这种声音和现代箜篌还是不太一样的。 是， 现代箜篌可能更华丽，技巧更多，更丰满啊，更丰富。我觉得古代箜篌的话，无论是从演奏的这种形态上， 啊，还是从声音上来说都是非常非常特别的，甚至有很多这个喜欢，我们现在当下有很多年轻人，我觉得大家越来越找到一种我们中国传统文化带给自己的这样的一种自信， 真的是， 哎，孩子们经常看到，在西湖边啊，尤其在江苏，在浙江，我们看到很多这种很传统的园林里边，有很多孩子们直接就穿着汉服会出现。我觉得这是一种， 北京您直接去故宫， 对，在这个故宫里边有很多孩子们可能穿着这个汉服，然后去拍摄大片，然后来去宣传我们这种中国的这种宫殿啊，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清宫服居多一点哈， 对，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迹象。然后呢，很多孩子们就想，哎，我们穿着汉服有没有可能弹中国古代箜篌？ 嗯， 所以呢，现在中国古代箜篌这一块的话，我也正在设计，既要和当下的流行作品结合，然后但是呢，在去演奏的这种样态当中，又要有一种古典的这样的一种气质， 太好了， 哎，这样的一种交融，我相信会是将来的一种新风尚。 嗯，来来，现在在看我们节目的家长朋友们，可以把这个还在旁边玩游戏的孩子们手机没收了，现在抓过来看一下我们现场来做的这样的一个示范，会不会让孩子格外的感兴趣，然后真的很想学习一下。接下来我们现场给大家带来的这首弹唱作品《烟花易冷》，我也是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可以在直播间当中看到弹唱的弹用的是箜篌这样的乐器来弹唱。再度提醒大家锁定我们的视频直播哈，抖音搜索北京音乐广播，新浪微博搜索 DJ 泽华，光泽的泽，中华的华。另外在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也可以看到和听到。那以下我们继续有请露露， 麻烦泽华老师帮我稍微推一点混响， 好， 感受会更好一些。 您直接开始，我去调。太好听了，我的天哪，今天看完这样一期节目，大家可能会觉得太生气，怎么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会那么大，不光这个会弹箜篌，而且箜篌的各种形式都可以， 对， 然后还会演唱，还可以这个弹唱。现在的民乐都这么厉害了吗？我觉得大家内心深处跟 OS 都是这个样子的。如果好奇，然后真的很有吸引力的话，想学箜篌难吗？ 其实箜篌我认为还是比较好上手的。哎，因为这个乐器的话，相对来说，我刚才讲它是定弦乐器，所有的音都给你定好了，你只要节奏不差，上手还是比较容易的。就一只小老鼠跑过去都是一个音乐， 嗯， 还是这样的。 在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说到，小的时候对于箜篌是完全不了解的， 对，很陌生。 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对于箜篌这个乐器也是一个非常陌生的状态。 对，那个时候还其实复原这个箜篌还是就是近几年的事情。就一直断代以后，这个乐器是没有的，只是出现在壁画上面啊，在近几年才开始复原。但是有一个好像实物是在日本，是吧？ 对，就是真正的唐代的 有一个箜篌是在日本。 嗯， 对。 然后到了现在2021年的时候，现在大家对于箜篌的了解有变好很多吗？ 很多很多，好多人都知道了，因为鲁鲁他们宣传啊，各种各样的文艺晚会啊。像很多央视的晚会，包括去年的就是安徽春晚啊，什么都是有跟李玉刚都有合作，所以通过这样的节目，大家就慢慢都了解了这样的一个箜篌啊。 而且好像在影视剧当中，特别是古装剧当中， 对对对，现在用的很多很多了，越来越多了。 对， 啊， 让现在很多年轻的朋友对于这个乐器好像会更加的觉得好奇。 对， 我们通过网游啊，然后电视剧啊当中越来越多的看到箜篌的身影。 嗯， 然后很多的导演现在觉得，哎，用箜篌的话，哎，它很别致，很别具一格。 对， 可能在曾经几十年，可能用古琴、古筝多一些。这几年我们看到的《芈月传》呀，《思美人》啊， 对， 等等这一系列剧，包括《香蜜沉沉》啊等等这些个古装剧，全部都有箜篌的参与，有它的身影。 这在箜篌的推广和发展上是非常好的一步， 非常重要的一步。但是就是说，更呼吁的就是在接下来的话，我们进一步做中国传统文化推广的过程当中，更考究就会更好。所以有时候看到箜篌的话，它就是一个小道具，它连音箱都没有。但是那个时候我觉得已经很欣慰了，能有我们的出现就已经很欣慰了。 对， 它只能是说是一个小小的一种式样的一种呈现。 嗯，现在箜篌的发展和传承怎么样呢？ 在箜篌的这个传承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尽量做到有序传承，就是说首先社会要有一批非常非常能够承担教育职责的这样的一批箜篌社会师资。 对， 哎，这一群人我在这六七年的时间培养了600多名师资，除了西藏没有我的师资啊，全国各地都有了。那这批师资呢，他们在各个省份里边培养小娃娃箜篌娃娃去学习箜篌。 对， 那再从箜篌娃娃当中的话，再出现一批高精尖的苗子，进入到更高端的院校当中啊，音乐学院当中来去做箜篌的这种更精专的学习。 我今天也看到有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在问，请问对年龄有要求吗？ 多大 可以开始学？ 五岁就可以了。 嗯， 有一位学生非常不错，他就是从5岁开始跟我学习，然后呢一直学到现在，现在是我的本科生，今天也来到了现场。 是，我们可以给他请进来哈。 好，那么这个孩子的话，他就是属于从一个业余的箜篌娃娃团的孩子，进入到了12岁进入到了音乐学院的附中，然后再到本科的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很久的一个历程。 嗯，我们在一开始节目准备的过程当中，我有先简单的问一下，我说，哎，请问你当时那么多乐器，为什么选择了箜篌呢？他给我的回答呢，也是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他的回答是，因为我就这么有幸遇到了鲁都老师，然后从此就开始学了箜篌。来，我们这位已经来到了直播间当中，他刚才在我们刚才的箜篌三重奏斗天动天这首作品当中的时候就已经出现了。 对，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好不好？对， 大家好，我叫郝晨阳，是鲁鲁老师今年这个刚考上中国音乐学院的大一的箜篌学生。 你是他当时最小的学生吧？ 算是 5岁就开始学。 对对对， 可能5岁很多小朋友就很难把一个乐器学下来。 是的是的。 你是怎么学下来的呢？他是不是特别厉害？ 主要吧，我刚才还跟导播老师聊了一下这个话题，主要我觉得还是父母。父母一个是这个对于箜篌他们也算是喜爱，然后更是对鲁鲁老师，然后这个能有教我的这种，就是对于这种机会的珍惜，所以一直坚持到了今天。 逼着你不想学也不行 啊！不不不，还是想学的，还是想学的。 哎，有一些乐器是在学的过程当中，一开始是自己可能没那么喜欢， 对对， 到了一定阶段才会喜欢的。 对，一般都是这样， 对吧？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这个箜篌乐器的？ 我觉得大概是就是当时求着父母给我买琴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就是父母就让我深思熟虑嘛，因为确实， 你这个点特别好，所以一开始学的时候可以先不用买琴是吧？ 对，我是大概 他说的是都提供乐器啊。来，你继续。 我是大概准备就是真正走专业考院校的时候，然后当时是需要有自己的琴嘛，然后父母是就是让我深思熟虑，就是买了琴可就不能反悔了， 挺贵的。 对，然后当时是真正的自己从心底里真正喜欢这个乐器。其实之前我一直觉得就是比如说像问我们这种学琴的这种学生，比如说啊你小时候喜欢吗什么的，就很多人说啊我喜欢，我从小就喜欢，我觉得其实这个不真实。 是的。 就你说你从五六岁学甚至是三四岁，你说你喜欢吗？你都不了解它你怎么喜欢呢？像就是我当时备考的时候是随着卢老师更加深入的学习，我才真正的这个明确了自己对箜篌的心意。 真好，你看他现在讲这些时候满眼冒出来的那个光。 对， 对对， 他是真的那个爱呀。 对， 对， 这个好棒啊，而且他还这么年轻，所以接下来你的担子还是挺重的。 对对对， 你可以真正的把自己的一生就扑在这个箜篌事业上。 对对对，其实像卢老师真的是作为这个箜篌发展现代发展的这个先驱领军人物，像我其实这个跟在卢老师身后也有了很多的便利，但是我作为这个接下来一代吧，算是还是会有这个不同的责任，要更加的发扬， 真会教， 要让更多人认识，然后最好是能学习箜篌。 哎，卢老师太厉害了，真的太会教了，而且这个学生的表达也非常的好。 对， 好，既然你都已经坐在这个箜篌旁边了，是要给大家展示一段哈？ 对对对，是的。我其实这个作为今年刚考上的大一新生嘛，就在下周学校里还会有一个考试，然后，对，也是这个 现场考试吗？ 啊，当然了，学校都会。 我说我们现在是在现场考试吗？ 啊，算是了，算是了。这个场景十分像考试的这种紧张的氛围，啊，卢老师也坐在旁边。哎呀，这么近距离。 就是这个考试曲吗？接下来要弹的。 对对对，而且这个距离正好就是我们平时上主课的时候，就非常标准的距离。 哦，真的呀？ 真的真的。 好，来，我们接下来就现场考试的时间。 我补一句，其实孩子们有时候不怕考试，特别怕我坐在旁边，认为我坐在旁边是更紧张的。 你气场太强了， 是能看到他手指看得很清楚。 对，你一会儿可能情不自禁就上冲上前去。这也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最后一首曲目了，我们请欣赏 《轻影》带给大家。 打多少分？ 还可以继续进步。 抛除节目的现场的这个友情分， 还可以继续进步，我觉得。 好，为什么会继续进步下去？我们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再度的跟大家分享到。然后感谢时间的关系啊，感谢今天这么多老师来到直播间当中，跟大家好好的介绍了一下箜篌这个乐器。然后我们也真心希望啊，如果大家今天是第一次了解到这个乐器的话，多去了解它，多去听，然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多去现场去感受。 是的，是的，是的。 感谢大家收听收看今天的九七四 Live Show。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节目是《空中不夜城》，明天同一时间。